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纪晓岚发配了乾隆，破了冤案，他的名声是越来越大，老百姓说他是天下第一聪明人。不过话虽这么说，可是有人心里头就大不服气了。你不是就会耍耍嘴皮子，出点歪点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说白了就是寒酸迂腐的文人。说这话的人谁呀？还能有别人吗？他就是乾隆皇帝面前的大红人和珅何中堂啊。第一聪明人和第一大红人同朝为官，这火药味恐怕用不着点都能着了。一杆烟袋锅子，留着山羊胡子，说话光豆闷子，出言绝没面子，才高可编四库，机智会解难题，乾隆见了开心，和珅御肘憋气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纪晓岚趣闻之巧斗何中堂。话说这乾隆皇帝英明是够英明，也分得清忠奸善恶，但是唯独对这和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很多事情都不予追究。那您说这和珅是有什么本事呢？说到底呀，无非就仨字，拍马屁。不过人家这马屁拍的是稳准狠，让乾隆听着浑身舒服，这您就没辙。纪晓岚呢，虽然也会在乾隆皇帝面前说漂亮话，但是他哪有和珅豁得出去呀？这一来二去的，才高八斗的纪晓岚倒还没有和珅在乾隆面前得宠呢，所以和珅就有事儿没事儿的仗着皇上宠信自己找纪晓岚的茬儿。有一回和珅还真差点让纪晓岚在皇上面前栽跟头。乾隆45年，和珅在什刹海的大宅子建好了，又赶上他过生日，所以他就打算大摆宴席，热闹3天3夜。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，和珅突然想到一件事儿，这府上的凉亭还没有匾额呢。这凉亭在花园里位置十分的重要，那找谁来题字好呢？和珅这回可发愁了，可这大清国也就属纪晓岚学问最高，书法最好，能求得纪晓岚的一幅字儿，那可是相当有面子呀。不过自己向来和纪晓岚不对付，这回要想着人家给题字儿，恐怕有点难度。和珅可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，他想要的东西 从来不会轻易放弃，不就是纪晓岚的一幅字儿吗？还能难得住我和珅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天，乾隆把纪晓岚跟和珅叫进宫里谈事儿，这俩人等了大半天，也没让他们进去。俩人待在休息室里，话也没说，甭提多别扭了。纪晓岚干脆拿起烟袋锅子，背对着和珅，有滋有味的抽起来了，弄的是一屋子烟味，呛得和珅直咳嗽。我说纪大烟，和珅本想说纪大烟袋，转念一想，现在屋里就是我跟他两个人，正好管纪晓岚要题词啊。于是和珅这脸上马上一换，纪大人呐，我看您最近气色不错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儿啊？纪晓岚一看和珅那样，就知道肯定是有事相求。何大人，刚才不是想管我叫纪大烟袋吗？怎么又改口了？哎呀，纪大人，我这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吗？承蒙何大人关心，我纪晓岚最近一没娶媳妇，二没生儿子，没什么喜事儿。不过倒是听说何大人的府邸刚刚建成，又马上该过生日了，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呐。何某人生日那天还请纪大人赏光，到我府上一坐呀。哦，既然何大人邀请了，看来我是不能不去了。可是我也没准备受礼呀。纪大人能来就是给我何某面子，还准备什么受礼呀？不过何某倒是有件事儿想请纪大人帮忙。纪晓岚心说，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啊，何大人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吧。我府上有一个凉亭，这凉亭还缺一副匾额，不知道纪大人您啊，如果何大人不嫌弃，纪某愿意提上一幅字，就全当是给何大人祝寿了。和珅一听纪晓岚答应的这么干脆，心里头就琢磨了，都说纪晓岚难对付，看来也不过如此啊。纪晓岚回到家中，拿起笔刷刷点点的就给和珅提了四个大字，叫竹包松帽。纪晓岚这字儿那是真漂亮，龙飞凤舞，苍劲有力。一写完，纪晓岚打发家丁把这字儿去送到和珅府上。和珅打开一看，竹包松帽，不错，这是在夸我的宅子苍竹掩映，松树茂盛，好字儿，好字儿啊。终于到了和珅生日这一天，文武百官齐来祝寿，就连乾隆皇上都来了，真是给足面子了。不过却有一个人没来，就是纪晓岚。和珅领着乾隆皇帝一行人参观他的院子，走着走着就到了凉亭的跟前。和珅为了显摆，专门指着凉亭匾额上的字让大家看，万岁爷，您猜这匾额上的字出自谁手啊？乾隆抬头一看就乐了，和爱卿啊，这字儿是纪晓岚给写的吧？哎呀，万岁，您可真是慧眼呐！这确实是纪大人写的。您看这“竹包”二字写的是苍劲有力，实在是妙笔生花呀！乾隆一听啊，笑得更厉害了。何爱卿啊，亏你还替纪晓岚说好话呢，人家这是骂你呢。啊，臣怎么没看出来呀？还请万岁爷明示。何爱卿啊，你把这竹包二字拆开来念念。这竹包，您想想啊，竹子的竹，含苞待放的苞，拆开了不就是个个草包吗？哎呀，好你个纪晓岚，竟然敢骂我。来人呐，把这匾额给我摘下来。瞧见和珅那副生气的样子，乾隆一个劲儿的摇头。何爱卿啊，看来你以后得多读点书才是啊。 经过这件事儿，纪晓岚算是跟和珅结下怨了。和珅哪儿咽得下这口气呀？纪晓岚，你敢当众出我的丑，那你也别想好过了。转眼就到了太后的生日，这可让和珅找了一个报仇的好机会。这天，老太后八十大寿，乾隆是一个大孝子，命人在宫里大摆寿宴，让朝中文武百官都来庆贺。这对于那些阿谀奉承、善于钻营的人来说，可是天赐良机呀！他们是卯足了劲，不惜血本的准备礼物，只要能博得太后的欢心，升官加爵就指日可待了。不过纪晓岚这会儿可在家发愁呢，我虽然官职不小，可清正廉洁，不贪不抢的，就靠每月的俸禄过日子，比富我还真比不过人家。可是这老太后过生日，我也不能空手去呀。纪晓岚想来想去，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。这天慈宁宫里是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老太后凤冠霞帔，满面春风的端坐在宝座之上，乾隆也是一脸喜庆，坐在老太后身边。只听得太监高声禀报：和珅和中堂进献寿礼。就看和珅穿着崭新的朝服走上大殿，身后边还有两个太监抬着寿礼。他这寿礼可真是富丽堂皇，是用108颗珍珠穿成的一个大大的寿字，看那珍珠是颗颗饱满，再看这寿字犹如凤舞九天。老太后一看高兴：何大人呐，难得你这份孝心了，多谢太后夸奖。话还没说完呢，纪晓岚也拿着寿礼来了：大学士纪晓岚进献寿礼。太监又喊一声，众人把目光一下集中到了纪晓岚的身上。就看纪晓岚身穿旧官服，手里拿着一个装字画的小盒。乾隆一看心里有点不高兴，心说纪晓岚呐，朕平时对你不薄啊，现在太后过生日，你怎么这么小气呢？纪晓岚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贺礼呀？回万岁，臣亲手做了一副寿联献给太后，祝太后福寿延年。老太后倒还挺有兴致，好啊，哀家听说纪大学士才高八斗，正想见识一下呢。听完，纪晓岚赶紧从小盒子里拿出一张纸，冲着太后慢慢展开：太后，万岁爷，请看。老太后和乾隆皇帝都伸着脖子往纸上看，可是这纸上半个字都没有啊。纪晓岚手里明明拿的就是一张白纸。纪晓岚看到手里的白纸也愣住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是刚才被人撞翻了轿子，让人给掉包了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原来刚才纪晓岚在来的路上被人把轿子给撞翻了。纪晓岚仔细回想一下，忽然想起来刚才有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拿走了什么东西，现在看来肯定是寿联被调包了。纪晓岚这个时候吓得一身冷汗，在太后生日当天献上白纸，这不但不吉利，而且是欺君之罪呀。纪晓岚，你就拿一张白纸来给太后祝寿吗？乾隆皇帝明显不高兴了，和珅也凑上前来添油加醋：纪大人呐，是不是出门的时候拿错了？纪晓岚看了一眼和珅，这心里就明白了，肯定是和珅的手下给调包了，他这是报复我呢。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是想什么也没用了，找个对策才是重要的。就看纪晓岚眼珠子一转，忽然他看见这窗户边上放着和珅送的珍珠穿成的寿字，有主意了。回太后，万岁爷， 陈宋的寿礼正在白纸上边呢。和珅在旁边是煽风点火，纪大人呐，您这字儿我怎么看不见呢？纪晓岚瞪了和珅一眼，我写的字儿是在佛祖面前诚心拜过之后蘸着圣水写出来的，你这种凡夫俗子怎么能看得着呢？接着纪晓岚冲太后深施一礼，臣请太后从凤座上下来仔细看看这上边的字，只有仙福永享授予天齐的人才能看见。太后一听纪晓岚这话，好奇心就上来了，让乾隆搀着慢慢悠悠的从宝座上走了下来。纪晓岚举着白纸偷偷的挪了挪地方，让白纸正对着和珅的寿礼，等太后和乾隆走过来之后，纪晓岚马上把白纸高高举过头顶。这时候窗外的太阳光照射进来，正好洒在和珅送的珍珠寿字上，这珍珠被阳光一照，放射的光芒不偏不倚，正好映在纪晓岚的白纸上。这白纸上面立刻显现出了一个大大的寿字。哎呀，哀家看到了，哀家看到了，太后高兴的跟小孩似的。不过站在旁边的乾隆却发现了这其中的奥秘，看着太后这么高兴，乾隆也只能跟着打个马虎眼，毕竟老太太高兴是最重要的。母后啊，纪晓岚说了，只有仙福永享授予齐天的人才能看见这个字儿，儿臣恭祝母后益寿延年。说着乾隆跪倒在地给太后磕了一个响头，这下满朝文武全都跪下来了，山呼恭祝太后益寿延年。老太后这下高兴了，连上天都让我授予天齐，这样的福气谁有啊？她满面笑容的冲着纪晓岚说，纪大人呐，你的这个礼物别出心裁，一片诚心，哀家真是非常的满意呀。乾隆一看太后发话了，马上下旨，来人呐，传太后的旨意，赏纪晓岚黄金百两。纪晓岚跪在地上赶忙谢恩，一边谢一边擦脑门上的汗，总算是逃过一劫呀，要不然这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。送完贺礼，大臣们都出去了，纪晓岚惊魂未定，刚从地上慢慢的爬起来，就看和珅打他身边经过。和大人呐，您的调包计使得厉害呀。哪里哪里，还是纪大人的借花献佛用得妙啊。两个人心知肚明，互相拱了拱手走了。纪晓岚急中生智，在大殿上给自己解了围，可是和珅还不甘心，于是想了一个办法，在乾隆那儿参了纪晓岚一本。和珅在太后生日的时候没能害了纪晓岚，这会儿他又想出了一个馊主意，找人写了一封密奏，状告纪晓岚沽名钓誉，收买人心，为人虚伪。乾隆看见密奏心里就偷偷乐，看来这纪晓岚是得罪人了，要不然怎么会背地里有人给他使绊子呢？虽说乾隆对纪晓岚的人品和忠心还是很清楚的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这纪晓岚平日里总是弹劾别人，我呀明天逗逗他，看看他是什么反应。这天正好赶上元宵佳节，乾隆招来纪晓岚跟和珅在城门楼上赏灯，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老百姓，乾隆这主意就来了。纪爱卿啊，朕昨天收到了一封密报，说你纪晓岚沽名钓誉，收买人心，为人虚伪，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啊。和珅一听心里这叫一个得意，纪晓岚呢，看你这回怎么给自己辩解。可纪晓岚呢，听完之后不慌不忙，万岁呀，臣确实贪图虚名，喜欢人家 说我好话，是个很世俗的人。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好，这大粪虽然臭，但可以浇灌庄稼。不像有些人自己一无是处的，还笑话别人，真是可恶啊！和珅一听，这不是骂我呢吗？当时就急了，纪晓岚，你怎么能在皇上面前污言秽语的？何大人，我说的又不是你，你急什么呀？乾隆一看这俩人要掐架，赶紧上来打圆场。哎呀，二位爱卿啊，大过节的不要不高兴嘛。我来出个问题考考你们，你们看这城楼下来来往往这么多的人，你们能猜出这底下有多少人吗？和珅一听头都大了，回万岁，这奴才要找人统计一下才能知道啊。可纪晓岚不光不着急，还咧着嘴乐上了。回万岁，在臣眼里这楼下一共就两个人。哦，两个人？为什么呀？万岁爷，您想啊，这些人每天奔波操劳，不过是为了两件事，一个是名，一个是利，所以在我看来啊，只有两个人呐。乾隆一听这回答，差点没伸出大拇哥来。可纪晓岚这话还没说完呢，万岁爷，这城楼之上除了您是真龙天子，也只有两个人呐，臣就是那个为名的。何大人嘛，和珅这哑巴亏吃的直跺脚，纪晓岚，你说我是为利的那个？何大人，您要不是另一个的话，难道您不是人？您说身边有这么两块料，乾隆还能有什么烦心事儿？哎呀，得了，何爱卿，论学问，论耍嘴皮子，你可斗不过纪晓岚，还是甘拜下风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 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我这么爱的就是你。 Oh, oh, oh, oh, oh, oh.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